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西城区举办白塔夜话活动，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今年中秋北京天气晴朗，有利于赏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2021年9月20号，也就是今天15点10分，搭载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点火发射。大约597秒之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的分离，进入到了预定轨道。15点22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的展开，且工作正常，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时代的第二次补给正在配送。新闻广播记者蔡克轩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了现场报道，我们来听一下。 3、2、1、2号工位90多米高耸的塔架，震耳欲聋的轰鸣和着喷薄的烈焰，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此刻海天沸腾。20号15点10分，从文昌航天发射场，中国空间站时代的第二发太空快递天舟三号扬帆起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介绍说， 此次任务使用长征七号遥四火箭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货船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43公里、倾角41度的运地轨道。 在文昌龙楼镇淇水湾海滩上，全程盯着发射的文昌老百姓自发地欢呼起来。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为了满足半年两发的频繁发射需求，天舟三号和组批生产的四胞胎兄弟天舟二号、四号、五号模样并无二致。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总指挥助理邓凯文解释说， 天舟推进舱和货物舱它是完全两个隔绝的舱段，对于天舟二号和天舟三号，其实我装载后部的空间是一致的，都是18立方米。 装载着大约6吨重补给的天舟三号，也装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及出舱消耗品、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但跟哥哥天舟二号比起来，内涵略有不同。 这次那个上行货物，从种类上比天舟二号要多将近20%，保证航天员3人在轨6个月，所以说物资会更加充沛。除了食品以外，像这个饮用水多40%左右，应急情况下3人45天的都是满足的。 这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同时，作为核心舱的加油站之一，天舟三号因为哥哥天舟二号的功劳，少带了不少推进剂。 取消了4个推进剂储箱，根据我们在轨的实际需求，就携带了750公斤的这个推进剂。天舟二号，我们为空间站可以提供2吨的补加，完全可以满足天舟二号、天舟三号核心舱的这个组合体运行和保障后续神舟13号航天上天之后的各项操作工作。 预计天舟三号用时6.5小时完成天舟二号及天和号核心舱组合体的快速自主交会对接。另外，在台风季给空间站送快递，保障措施必须加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解释说， 我们组织各系统又制定了台风天气应对策略、午后发射整流罩环境保障策略、发射日应对雷雨天气等25个方案预案，确保发射预案的细化和完善。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马中辉笑谈网络上对小七这枚火箭最强专车的称号，它的入轨精度是现役运载火箭最高指标，偏差不超过4秒。 我们的劲儿比较大，能够把13.5吨的东西送上去，这是国内目前能够送入近地轨道最重的那个，是我们是比较精准的，我们能够到哪个油箱我们就投哪个油箱，到哪个柜就投哪个柜。七的这几发任务精准度都相当高，相对指标来说都会提高一个数量级。 70后航天人马中辉和团队从8月11号起就一直在文昌并肩作战，而他眼里的载人航天精神是这样的。 比较大局，比较系统，就比较团结。因为载人航天最大特点就是复杂，参与的系统特别多。由我们这儿发射完了，那么另一个发射场就发射，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就需要各个系统密切的合作。每一环就像个接力棒一样，每一棒都不能有闪失。 邓凯文介绍说， 因为之前都是一条货船在天上，从来没有是2条货船同时在天。 很快你会看到天舟二和天舟三同时在轨，形成一字形构型的这个组合体。 再来关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今天晚上西城区在白塔寺举办了白塔夜话，并且发布了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推出活化利用文物建筑项目10个，让更多的文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文物活化利用的情况。 嗯，西城区第二批的文物建筑的活化利用的项目呢，包括绍兴会馆、宜兴会馆和护国寺、观音寺、五道庙、梅兰芳祖居等9处文物建筑，和一个呢向社会公开招募运营服务机构的项目，就是京报馆。西城区文旅局的局长靳真就说呢，这些文物活化利用项目呢，将通过呢向社会公开招标搭建的多元平台，通过呢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吸引一批有情怀、有专业、有实力的社会机构参与到文物保护利用当中，为文物呢量身定制，既能还原呢这个保护建筑的原有风貌，又可以持续造血，具有呢社会吸引力的活化利用方案，让文物活化呢取得实效。西城区呢出台了西城区关于呢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这个若干意见，首次呢在这个政策层面呢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进行了明确的规范，那么为腾退文物合理利用呢提供了政策支持。据了解呢，西城区现有不可移动的文物呢是370处，其中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4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6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是81处，一般的不可移动文物是178处。目前的这些文物的总体腾退比例达到92%，其中呢完全腾退项目是33个，一批呢长期以来呢不合理利用的文物建筑被解放出来。西城区区长孙硕就说呢，发布的第二批文物建筑或是文化的底蕴深厚，历史时代的印记明显，或是呢建筑形制啊比较独特，具备呢时代特点，每个文物建筑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传递着特有的信息。据了解呢，这些文物建筑呢是分散于宣外虎坊桥和菜市口、大石栏等核心区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那周边的基础配套的设施比较完备，交通便利呢也比较通达，文化旅游商务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合理利用的潜力比较大。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明天就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了。与往年多数时候15的月亮16圆不同，今年中秋节的月亮是8月15圆。虽然呢最圆的时分出现在15的早晨，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明天天气晴朗，中秋夜可以看到一轮圆月。根据北京天文馆首席科普专家寇文的介绍说，由于月亮呢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有时候离地球近一些，有时候远一些，到地球的距离近的时候运行的速度快一些，距离地球远的时候速度就慢一些，因此从朔月到满月的时间并不是完全固定的。满月大多是出现在15、16，个别的时候呢可以出现在17甚至是14。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好，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柜子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 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湎，聚拢一遨游，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美的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